认识一两年以上，知根知底才好。你们认识多少年 了？二十多年了。 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大概不到四岁吧， 我刚好住在她家隔壁，她妈刚把她生下来，还在喂奶呢，我一眼就看上她了。 四岁懂什么？ 当然懂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对啊。 回来回来。 人找到吗？ 找到了。嗯。 他们俩的感情很好，看来我只能亲自动手了。妈，对不起啊。 趁徐正泰离开的时候，徐太浪决定勾引小花。 见过。 是吗？嗯。可能吧。 喜欢看电影吗？ 爱看了。 要不要一起啊？ 啊。 明晚七点，我在桥头等你。 正好晚上没有班。 对了，阿正，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 没想到到了晚上，小花竟然带着徐正泰一起去看电影，导致徐太浪的计划没有成功。不过能加入正泰帮，徐太浪还是非常兴奋。不久之后的一天，小花竟然主动把徐太浪约到了家里。进门之后，徐太浪发现小花正坐在床上，而徐正泰居然不在家。 你找我？ 电视坏了。 哦，给资料。 好的。 那就是好了。 新家中心开办一单， 一起看电视吧。 小花让徐太浪坐到床边，然后自己主动凑到他的身旁。 你坐那儿是让我看电视还是看你啊？ 那个正泰啊， 他出去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坐过来吧。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爸，为了你的幸福，也为了我的诞生，今天就让我彻底解决了他。 好吗？你去把窗户打开。外面的。 啊。 青城山下，就这个吧。 伴随着歌声，徐太浪把小花放到了床上，小花闭上了眼睛，徐太浪一边拉近和她的距离，一边抚摸她的头发。 杨爱花，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也不喜欢我爸爸，因为他几乎从来都不陪我。 别说话，我以前也不喜欢我爸爸。 我好中意白素贞这个名字，我觉得我的命运和他很像。结婚前我要去一趟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我还是想用我妈妈的姓，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张素贞。 我们怎么能这样？怎么对得起正泰？ 没关系的。 有关系，真的有关系。 行了，你经受住考验了。 一声巨响之后，徐正泰突然从衣柜里跑了出来。 兄弟，死个男人啊！ 你们太变态了。 啊，不能这么说，这是必要的。 不经历一些事情，不设置一些考验，怎么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啊？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非常的复杂，我特别懂你的感受。 懂

去喊娘。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 same same 每天都紧张。你是我心中最闪亮亮的女孩，唱给你啦，怎么发表我的爱，带你放过他，你想买的我都会买，买完了就去我秒拜拜。不可取代最闪亮亮的女孩，对你的真心希望你会明白，我也会把自己真正的爱过的帅，会让你身体健康好吗？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娘。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天天每天都精彩。你是我心中最帅的男子女孩。 Sounds good, feels good. She makes the credit cards and don't got a job.Change in a car is not the end of the road. Yeah, we've all been there before. And it goes, oh, oh, oh, oh, oh, oh, oh. He's walking on 'cause he can't pay for the bus. He needs a dollar, but he ain't got enough.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